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双簧管演奏家海因茨·霍利格演奏的理查德·施特劳斯的管乐作品，曲目有管乐器交响曲、快乐的作坊、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，由埃多德·瓦尔特指挥新月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